果爱想象的那么容易，就不会有那些悲伤旋律一遍遍在身边会放弃，无论到哪里都提醒你。如果爱像期待那么顺利，就不会有那些孤单心理一件件在心里堆积，不管多努力都压着你喘不过气，又难以忘记，躲不过去，又害怕失去，拥有回忆，想要神秘得到默契，期待下一秒的惊喜。陪你走到底，只要你愿意，没有勇气开口说我爱你。陪你走到底，只想陪着你，在我们的世界里，爱是奢侈的东西。 东西。